去自觉，总是那样怕断了我的心，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寻寻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历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红林用宝剑刺中了这个走线人，树林中有人乐呀，哈哈哈哈！同林内，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了。同林顺声音一看，这个人手持龙形刀，认识。矮脚兔的同位，佟林为什么认识这几个人？因为佟林佟海川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要打太原一起身，嘿，这剑山蓬莱岛的人是一波一波的下呀。在途中刺杀年羹尧，盗年羹尧的金牌，佟林呢跟小门弟子还有这些侠客爷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所以海川认识。海川用手一指，同位啊，柯基给同志叫你姓，我都跟着你丢脸。呸，同脸，你念过书吗？啊，你翻开百家姓你瞧瞧，我这个同啊是年爱杨同的同，跟你的同不是一个字。那就太好了，那你就进招吧。佟维一捧刀，柔身进招，唰，刀呢就奔着海川的面门刺来了。海川手中秋风落叶扫，海底捞月一兜，他的刀嚓，嘿，这刀就折了。佟维就一愣啊。海川拐里踢球，这口宝剑由打右脚这儿起来，往上一豁，臭气就出来了。把佟威来了一个大开膛，就这一路上，佟林削了6个走线人，杀了剑山的3家寨主。海川把剑擦了擦，然后入鞘围在身上，穿过树林，抬头看，就瞧坐北处南有座大庙，依山而建，山后头的就是棱层大山。 佟林轻轻往前走，来到山门前，一看两扇庙门紧闭，上边有个立额金字儿，五个字是赤剑鱼骨寺。红庙墙往左右延伸，门东四个大字是法轮常转，门西四个大字是阿弥陀佛。海川心说，这就是鱼骨寺啊，这庙里一定住着剑山蓬莱岛的高人。嗯，我得到里边看看，如果有了机会，我赐死剑山一个高人，等打剑山的时候就少一对头。海川想到这，一拔腰蹭了一下上了山门了。往院中一瞧，院中参天古树无风自响，里边是钟鼓二楼，迎面呢是弥勒殿，十八尊罗汉，东西配殿朱红的格扇，各处黑暗暗，没有灯光，东西两侧有剑道往后边通着。海川看清楚，飞身下来，到处窥视，顺着剑道往后走。二层殿呢，就是三世佛的殿了，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佛吗？殿堂宏汉高大，海川上了北殿，就奔了三层殿了。正殿供着如来我佛，佟林登大殿往后一瞧，后边是后阁藏经楼，影影绰绰，藏经楼里有灯光。海川就循着灯光找到藏经楼，楼后头就是大山。他一看前边是扶手楼梯，海川轻轻的就上了楼梯了。楼上东屋里有灯光，海川扶着窗台，把这窗户纸搁了一个月牙小口，秒一目往里一看，里边呢靠西是华木的格扇，方砖漫地，墙上挂着字画，东山墙墙角下有一张床，北墙墙角呢底下搁着茶几，茶几上放着一碗热茶，还冒着热气呢。床前呢有脚搭，脚搭上边放了一双云鞋，这宝剑呢就立在这墙角。海川仔细一瞧，头冲北脸冲东，躺着一个白发婆然的老道。这个老道银须飘洒，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灰中衣，护膝挺长。这人是谁呀？正是剑山蓬莱岛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海川认出来了，海川怎么认识燕普呢？因为头年北京蟠桃宫三月三亮标会，佟林的哥哥西方侠老侠客爷于成于仲海陪着雍亲王胤禛还有年羹尧绕着梅花圈整整走了一周。于成于仲海指着燕普这些人挨着个的讲给雍亲王爷听，海川呢正挨着雍亲王胤禛，所以他全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所以他认识燕普。佟林看见燕普不由得气往上撞，就想拉出宝剑来把这燕普给刺死，刚一摸剑把，这佟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不成啊，在这三月三亮标会上，我佟林因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后来我听说了蟠桃会梅花圈上群侠会燕普，后来我师父都上了梅花圈了，不成啊，我师祖父来了才把燕普给吓跑了吧。他武艺超群，倘若我过去有响动，燕普一醒就坏了。得嘞，我别亮剑了，我窜到屋中下狠心，我把他掐死，剑山就没军师了，这招还不错。可是剑山我听人说宵宵埋伏转轮走闲，万一这燕普是假的呢？干脆我再好好看看吧。佟林又看了一会儿，不对，不像假的，这茶几上的茶还冒着热气儿呢。 海川蹑足千踪就走到门前了，这门开着呢，海川就进了外间屋，到了东间门口一挑这软帘儿，嘿，佟林这高兴啊，天夺其魄，这燕婆啊没察觉，海川轻轻一提起，蹭的一下往前一窜，正到这床前，他右脚在前一落地面，坏了，就感觉到地面一软，立刻就往下沉。海川心说糟了，赶紧右腿往后拿桩站稳了，体重就往后移了，他右脚一拿桩，海川可后了悔了，感情前面是虚的，后边才是实的陷阱呢。一块翻板咔嚓一翻，就把佟林、佟海川扣在里边了。这里边是什么呀？里边是四根通天大柱子，每根柱子上有36把鲶鱼刀，犬牙交错，只要这翻板一翻，人要进去，这闸就开了，如同钟表一样啊。金铁交鸣，哗啦啦一响，能把掉下去的人搅成肉馅儿啊！佟林掉下去了。这段书叫《佟海川遭险鱼骨寺》。那么佟林是死是活，咱放下先不说。佟林要真死了，后边这书就甭说了。但是佟林遇险鱼骨寺，这是真的。咱们放下佟林暂且不表，回头再说石永杰跟明晨二位老侠。一看海川往前跑，老哥俩用力往前追，等到了前边大山之上，再一看佟林已然无影无踪了，明晨可就跺了脚了，坏了，老哥哥呀，我这师弟是真不听话呀，他轻身涉险，胆大妄为，追吧。石永杰伸手一拦，兄弟，这剑山太大，你上哪儿追去呀？难道说要同归于尽吗？啊，老哥哥呀，我抛下师弟不管，老师要问下来，我何言答对呀？哎，兄弟，我看佟林武艺高强，不见得遇险，也许藏在某处，也未可知啊。天已然不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请楚凤朝进山打听打听，咱们就知道了。明晨没有办法，跟石永杰顺着原路回来，两个人趟水出山。楚凤朝一看，得，进去仨，回来俩。二位，佟侠客爷哪儿去了？明道远叹了一口气，就把情况说了。楚凤朝点了点头，二位，咱们先回去吧。明天我进山打听一下。这样两位侠客爷上了福江莲花舟，楚凤朝驾着小舟，哥仨就回到东岸，把舟搭上来卸了包好了，然后呢哥仨回归鱼虎村。到了楚凤朝家稍事休息，天光已然亮了，楚凤朝做饭，哥仨草草吃完了，楚凤朝立刻动身进了山了。天早4:40，楚凤朝回来了，老哥俩都站着呢。楚老英雄，我兄弟佟林呢？二位侠客也别着急，我到了水军大帅府，我师兄说了，晚上太平大寨报到天王殿，说昨天晚上有人进山了，一路上毁了6个走线人，杀了3家寨主，在鱼骨寺藏经楼下遇了险了，死尸已然被搅碎了，认不出模样来了。啊，明晨都傻了，脸色都变了。楚凤朝说，二位您先别着急，死者使用的刀被搅了10几个弯，请问您海川是用刀吗？他进山的时候我可看见了，他没带着刀啊，他不是刀，他使的是剑。是啊，既然海川用剑，我想这人掉进去给搅了，刀都搅成10几道弯，那就不是佟林了。不过佟林他下落不明，这也让咱们不放心啊。 楚老英雄，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嗯， 别着急，我有主意。从这地方往东，大约走40多里地，三庄并立。啊哈，我知道了。明川说正中天险庄，北边四里地是天险太平庄，也叫石梁湖，又叫段家庄。南边四里是赵家滩，对不对呀？对呀。天险庄有位庄主，姓盛名誉，字陶然，人称谭小龙驹，今已八旬了，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狂时之略。20岁的时候就做官了，24、25岁官居过长安城的总兵。二位老侠客，您知道？哎呦，太知道了！我说的就是这位，二位侠客。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宝臣想恭请这位圣老庄主进山。这么办吧，你们哥俩马上去请陶然公进剑山，也许能够想办法救出海川来。二位，认识圣老庄主熟吗？熟啊，交情可称莫逆。那太好了，二位事不宜迟，您赶紧请。老哥俩告辞先回家，到家门前，明晨先叫门，咣当一声，门分左右开门的正是石小三儿。哟，大丫也回来了。算了，两位仙长爷呢？走了，大人也走了。怎么走了？跟您说呀，昨天晚上您知道佟侠客爷疼我，在背后底下压着我让我睡觉，我出不来气，我吭哧。外边小多子听见了，他叫我小三小三，他跑进来了，把灯点着了。他一看呢，赶紧把背后揭开了，把绑绳给我解开了，把我嘴里的衣襟给掏出来了。我撒腿就跑啊，我跑到二位仙长面前，我就跪下了，我说仙长爷，大事不好了，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气得二位仙长爷直念佛号啊。二位仙长爷就跟年大人说，年大人，您说这海川多可恨，没想到年大人笑了。年大人说了，老人家，这就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二位老爷子您别生气，他呀就是脾气。这么办，明天您二老把我送到成都吧，这样他们三个人吃完饭休息，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收拾行装，两位剑客也保着钦差大人奔了成都了。嘿，石永杰看了看明晨，咱们哥俩怎么办？得嘞，咱把家务事赶紧安排一下吧，奔天险庄吧。三儿啊，我们得奔天险庄了，如果有人找我们哥俩，让他们奔三庄去找去。哎，哥俩收拾收拾东西就走了，来到了天险庄东庄门外，一看周围的围子墙是又高又厚，那可都是用大石头垒起来的，可以说固若金汤。四边呢都有庄门，四座庄门重兵把守。施永杰抬头一抱拳，众位辛苦，在下是紫霞庄施永杰，名道远，特来给兄长陶然公请安，烦劳通禀。这庄丁一看认识，原来是紫霞庄的松霞呀，请您稍后。庄丁进去了，时间不大，吊桥放下，庄门大开，圣老庄主圣于圣陶然满面春风走过吊桥。二位贤弟别来无恙啊，略兄接待来迟。这个圣陶然虽然岁数不小了，身材高大，双肩暴隆，身上穿着米色绸的长衫，四穿锦绸的裤褂，腰中系着绒绳，两只福子履，白绫子的高腰袜子，长得面似银盆，形神潇洒，稍微有点谢顶了，白剪子鼓的小辫，残眉斜飞入天仓，两只眼睛是光滑闪烁。 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步隐忍，胸前飘洒，精神饱满，气度不凡。老哥俩赶紧过去磕头，兄长在上，小弟等有礼，短来看望，请兄长海涵。盛庄主双手相搀，贤弟免礼吧，此处不是讲话之处，草堂待茶，请。老哥仨进了庄门，里边是豁然开朗，街道整齐，北边都是新盖的房屋，住着足有5000户居民，路南边是个大广场，可能是练兵的地方，路北有一座广亮大门，门前四颗门槐，东边是走马门，整砖到顶的瓦房，门前站着八个庄丁，这八个庄丁拱手往里相让，老哥仨进了大门洞，哥俩一瞧，影壁墙上写着迎祥二字，西边的屏风四个斗风，宅庄中正，庄中二门开着，倒下台阶，海曼的院子在墙角这儿栽着奇花异草，北房呢是七间的口面，前廊后厦，可以说富丽堂皇。盛老庄主把二位老侠让到屋中，外屋是五间一通帘，四白落地，挑山对联，琳琅满目，有李金石的山水，唐伯虎的侍女，韩干的马，戴嵩的牛，怀素的狂草，花梨的几案，八仙桌的陈设不俗。盛庄主一让，宾主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盛玉是满面春风，二位贤弟啊，到舍下是有事儿吧？石永杰一抱拳，哥哥，我二人至此，一来问安，二来有大事相求，贤弟请讲吧。石永杰呢，就把铜铃丢失大人，一直到哥仨夜探蓬莱岛，铜铃丢了这事儿全说了。老哥哥呀，海川在山中遇险，只有您能够救他呀，想劳兄长您的金身大驾，请您进一趟剑山探听一下，使我弟兄好放心呢。哈哈哈，二位贤弟呀，真所谓问道于忙啊，所托非人了吧。玉兄当年从陕西回来，就听说英王在剑山蓬莱岛聚众造反了，所以联合石梁湖的神枪镇八方段洪亮，赵家滩的白鹤居士赵立，后来赵立故去了，由他二位少爷文雅先生赵桓、小火神赵胜负责，三庄成立了联庄会，各村出民兵加以训练呢，为的是保卫当地的百姓。这件事由玉兄成了头，要抵御剑山，嘿，我们可就成了剑山的眼中钉、肉中刺，那是天然的对头了。算来也有将近20年了。英王傅宝臣欲食我之肉，尽我之皮，恨我肉骨，必欲杀死我，他才高兴啊。现在因为年轻才入蜀，剑山他要起事了，三庄联合就是剑山的天敌，他必然要把三庄除掉，英王富昌他才能长驱直入，夺取川陕，以作根基。二位贤弟，你们想想，玉兄若去剑山，这不是羊入虎口，自取灭亡吗？石永杰、明察二位一听就愣了，他们知道盛陶然盛老庄主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肝胆照人，他说的是实情，绝不是推辞。就在这时候，家人进来了，启禀老庄主，剑山派人来给老庄主送信，现在庄外候命。嘿，刚说自己是剑山的死对头，大馒头堵嘴，剑山下书来了，

梦里不分世道，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苦潇洒如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让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梦里纷纷世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匆匆融融入梦。阳盖残梦，梦里纷纷世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岳山蓬莱岛君臣在九州贺天庭议事，要依着老军师宴谱，就在这时候起事，然后传系藏风岛，两家一起事夺取两省。元帅谭桂林一听，王爷，军师说的军事政论呐、啊，此时不取就错过良机了。不过咱们剑山蓬莱岛打算起事，最棘手的就是剩余圣陶然呢、啊。他手下民兵八千，兵精粮足，而且守扎在地，却是我剑山的心腹之患。如果把剩余除掉了，大事可成。燕普说：“怎么办吧？我们可以呢，以成立南北英雄会为名，请剩余入山，把他转到岛内，当时就杀。千岁啊，成大功者不恤小量，王爷您就下决心吧。”傅宝臣一咬牙，好吧，就找军师的话办。这样谭桂林写好了信，立刻命人到天险庄下书。来的也太巧了，正好石永吉跟明道远正求圣老庄主呢。正老庄主说到这儿，剑山下书来了。呸，圣玉心说大馒头真堵嘴呀、啊。石永吉、明晨两个人站起来了，哥哥你要是有功干，小弟等退避。圣玉用手一拦，贤弟们你们请坐吧。两位老侠客只好坐下吧。圣陶然吩咐一声，命下书人觐见。下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来。这个人30多岁，穿绿衫蓝。下人呢用手一指，上座就是我家庄主爷。下书这人赶紧施礼，小的到我拜见老庄主。起来起来吧，赵庄士，老夫跟剑山素无来往，今天因何而来呀？回庄主爷问话。虽说庄主爷跟我剑山素无往来，可也是近邻呢、啊。我家王爷千岁特派小子前来下书， 老庄主您看看就知详情。说着话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呈上，老庄主接过书信，先把他带下去用茶吧，好好款待。是，家人就把下书人赵武带走了。盛朝然把信打开了，往前一递，二位贤弟一同观看吧。因为盛朝然没有私笔，这哥俩往前一凑，三个人同时瞧，见上边写的是陶然公盛老庄主阁下军舰，九牧英明如仰瞻泰山北斗，屡遇败业苦于世忙，今碧山拟成立南北英雄大会，如老庄主能来为碧山增辉，何时能来敬请示下，自当扫踏恭候，赴昌顿首。看完信了，盛玉就问二位贤弟，英王约我进山，你们说我去得去不得？石永杰一皱眉，老哥哥，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想当初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附会武官，结果怎么样？被秦所困吧。前车之鉴就是后者之师啊，兄长你可要三思而行啊。再说英王真的要成立南北英雄会吗？他到底是何居心，难以预料。兄长啊，你要问我，我看还是不去为好。盛陶然摇了摇头，手里胡须，微微一笑，贤弟啊，英王以南北英雄会为名约玉兄前往，如果他真要想害我，或者把我软禁在剑山，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他怎么能欺骗天下的英豪呢？更何况你们二位说了，同侠可畏的四川百姓遇难剑山，玉兄岂能坐视不理呀？我要是不救海川，为天下武林耻笑啊！老庄主刚说到这儿，门帘吧嗒一响，从外边走进两位英俊的青年。前面这人穿着一身蓝，是圆脸，后边这人也穿着一身蓝，是瓜子脸，都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风流倜傥，气宇轩昂，好看。前面走的是老庄主的徒弟，又是义子，姓刘名元，人称石猴。后边这位是老庄主的亲儿子，姓盛名秀，人称神猴。哥俩都二十出头，因为陵园的生日大点，一身的好本事是哥哥，盛修是兄弟。哥俩进来给父亲磕头，又给石老侠、明老侠二位叔父行礼，俩人站起来了。老庄主就问呐：“儿啊，不在工房练功，到前厅何干？”陵园说：“父亲，听说二位叔父来了，前来叩见。”爹呀，又听说剑山来了书信，不知何事啊？啊！盛老庄主把剑山的书信往前一递，你们哥俩看看吧。凌元接过来，哥俩仔细看，看完了以后又把书信呈上。爹，您跟二位叔父商量了吗？啊，商量了。盛陶然呢就把商量的事情跟这俩孩子说了。凌元呐，你们哥俩是怎么想的呢？爹，要以孩儿之见，同侠客被困理应去探听，但是贸然前往也有危险呢，不如派人进山先观看动静再做决定。嗯，石永杰、明晨两个人很赞成陵园的见解。这孩子说的不错呀。好，老庄主点了点头，儿啊， 你这办法不错，来呀，把赵武叫进来。时间不大，健身的赵武走进大厅。圣陶然一乐，赵武啊，你一路辛苦，信中所言之事，明天老夫必派妥当人进山回信。你啊，到账房领五两银子买双鞋穿，就回山去吧。谢庄主也赏，家人就把赵武带出去了。赵武领完赏回归剑山蓬莱岛屋中呢，老庄主就问凌元：“儿啊，为父想让你到山中去打探打探，你愿意不愿意去呀？”“啊，儿我愿意去。”“你也知道为父跟剑山有戏，倘有不愉之处呢？”“父亲，始于四方，不辱君命，乃古贤人所为，而当效之。”“哈哈哈哈，好啊，来呀，取文房四宝。”上校赶紧取过来文房四宝，铺开云简，圣陶然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把回信写好了。上边写的是清接华寒，捧送回魂，尽系一切，圣谕出朽之才，何劳千岁往驾，所言赴会之事，敢不如命前往，屈前临会。今遣犬子上书，以达天听，圣谕顿首。信写得很客气，然后写好了信封，装好了，把信就交给凌元了。“儿啊，明日动身吧，叫他们准备快船一艘，装丁六名陪同前往。”“是，孩儿遵命。”小哥俩退出去了，老哥仨饮酒谈心，喝茶休息。到了第二天天明吃饭，庄丁就把船只备好了。凌元到上房告辞，然后出西庄门，到江岔子上了船。船高一只，船快如飞，乘风破浪，直入白龙江。等到了青龙闸口外，竹城上有人说话了：“该怎么办？报表前来，我们可要开工放箭了。”这船夫一招手：“山里人辛苦，先有三庄少庄主凌元凌公子奉命进山下书，烦劳通禀。”“哦，原来是凌少庄主啊，请您稍后片刻。”等了一会儿，嘎喳喳，苍啷啷啷，锣声一响，竹上的水闸搅起来了，从里边冲出一条大船来，上边四十八名旗牌分为左右，船上一杆大旗随风飘摆，上边有字：“水军副帅”，一行小字：“翻江倒海第五龙”，斗大的一个字：“鱼”。大船离着小船两丈多，徐徐停稳了。元帅于便于子将一抱船：“凌朝庄主，本帅于便奉王命迎接阁下进山，请。”凌元抱拳还礼：“恭敬不如从命，凌元有见了。”然后一撩长衫，轻身提气，蹭的一下就跟燕飞似的，就落在了于子将这船头之上。“于副帅，您这船稍微远一点，我可就掉到江里了。”于子将心说：“你这是明明提醒我要注意你的轻功，你不是平常之辈呀。”于子将一笑：“少庄主，好劲的功夫！”副帅夸奖了：“来啊，船闸掉头，驶入青龙闸。”苍啷啷，锣声一响，船就掉了头了。船驶进了青龙闸，嘎喳喳喳，这大闸就放下了。只要放下大闸，这剑山蓬莱岛铁桶相似，再打算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呢。大船到了船路了，众人下船，于扁于子江陪着少庄主凌元下了船之后往里走。凌元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山中，是井井有条，离着挺远就看见了巍峨壮观的天王殿，三 到宫门，宫门外是戒备森严，在旗杆座上插着三张六尺高的大旗，黄缎的旗面，红蜈蚣走穗，红火焰，红飘带，金枪罩顶，红缨子，旗被风一夸，扑棱棱行书就卷，上边五个大字剑山蓬莱岛。于便于子江陪着凌元进了宫门，来到天王殿阶前。凌元一看，五五二十五金的天王殿，王官武士垂手侍立，各府的旗牌在殿角之下排班站立。于子江一拦，少庄主，请您稍后片刻吧，待我通禀一声。水军副帅于子江进殿了，时间不大，从殿中走出一王官，英王指下，凌少庄主进殿，遵旨。武士挑起连龙，凌元登殿阶，就进了天王殿，注目观瞧。闹龙案后有24扇戳屏，上边绣的是丹凤朝阳，下边是海水江崖。就在戳屏前，闹龙案后端坐英王富昌富宝臣。英王60岁上下了，花白的小辫长得浓眉阔目，鼻直口正，花白胡须，身上穿着黄缎的龙袍，腰系玉带。因为有闹龙案挡着，看不见脚下，旁边20名站点将军整齐严肃，分为左右。左边是两位军师，大军师莫奇雨修跟军师老道长燕普燕云峰，右边是三位元帅，谭天、龙斗还有鱼变。再往下是左膀三公，右膀三横，余下的文武臣工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十分威武。凌元跪倒在闹龙案前，给英王傅宝臣磕头，千岁在上，草民凌元叩首。王爷用手一接，少庄主免礼平山吧，谢天岁。来啊，赐座。凌元落座了。少庄主，本王久慕老庄主雄才大略，复印诸姬，故王设立南北英雄会，请贤乔子左邻，是碧山生辉呀。啊，蒙王爷抬爱，干部从令，家父有书信呈上，王爷观看。说着呢，凌元就把书信呈上了，按头官接过来呈交给王爷。英王把书信打开看完了，挺高兴。少庄主啊，要是能把老庄主请来，君臣定当恭候。来啊，凌少庄主远路而来，设宴款待。就在天王殿摆下酒宴了，请凌元吃饭，而且英王、两位军师、三位元帅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凌元起身告辞。英王传下话来，进来时黄金100两。凌元磕头谢恩，然后起身告辞。水军副元帅于便于子江就把凌元送出来了，一直送到青龙闸外，一便回山了。少庄主凌元仍然坐着小船顺水路回到山庄。回到家，马上来到客厅，一看父亲盛玉正跟石永杰、明臣二位老侠喝茶谈心。凌元行文礼，把经过一说，然后就把黄金呈上了。爹呀，我看英王没什么歹意，给了孩儿我100两黄金，看上去英王倒是挺和气的，但是他手下文武成功跟英王就不一样了。哈哈，儿啊，你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呀，英王必重严干，心怀叵测呀。 明日我父子进山，就是为了佟侠客爷，为了四川百姓。啊，儿啊，你今天就下去休息吧，把得来的黄金交给你母亲替你存着。是。凌渊走了，盛老庄主就跟石永杰明晨说：“二位贤弟啊，明天我父子进山，天险庄的安全就仰仗二位贤弟了。我父子明天进山，午时必回。如果午时不回，天晚必回。如果天晚不回嘛，二位贤弟，我父子就在山中遇险了。”二位贤弟可千万别着急，你们把你嫂子请出来，你嫂嫂有救我父子的良策，二位贤弟谨记在心啊。老哥哥，我们哥俩记住了。盛玉呢又派人给段家庄赵家滩送信，说自己带着儿子要进剑山蓬莱岛了，然后把家中四位总管叫进来了。老庄主把进山的事说了，告诉这四位管家，什么事都听石老侠跟明老侠的。四位管家给二位老侠磕头见礼。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船只准备好了，凌渊跟盛秀就陪着盛老庄主到庄外上了船了。二位老侠一直送到庄外，兄长您可要多多珍重。放心吧，不劳嘱咐，记住我昨天说的话。老哥仨拱手告别了，石永杰明晨回到庄中，陶然公在船上坐在马扎上，二位小侠客也在后边一站，水手们荡起双桨，顺风顺水，骑快如飞，横插大江，小船是直奔青龙岛。看见青龙闸了，青龙闸上就有人喊了：“干什么的？通灵报镜！”盛秀高声喊嚷：“现有三庄老庄主盛玉、盛陶然奉邀前来烦劳通灵。”哎呦，原来是老庄主，请您稍后。时间不大，嘎哒哒哒哒，大家就搅起来，从里边哗冲出一条大船来。船身十五丈，三丈五尺宽，油漆一新。上边站的是水陆全权大帅力胆侠谭天谭桂林，左右水军大帅镇江苍龙龙斗龙九公，这边是水军副元帅于变于子江，二十四名旗牌分列左右，非常的威风。大船徐徐停住了，把船板搭好了，老庄主传下话来：“你们呀，速回天险庄吧。”庄丁跟船夫们点了点头，然后盛庄主带着两位小侠客爷登跳板，爷儿仨就上了大船了。这小船一抹头唰就走了。谭天唐桂林一抱拳：“老庄主，虎驾左邻碧山是我弟兄魏侠帅天资英发啊，早遇七前灵教，苦不得侠呀，今日相逢堪慰平生。”老庄主特签了请，彼此道了一声请，船打掉头就进了闸口了，大闸放下了。老庄主盛玉、盛陶然巧脸大闸没说话。这船一直到了船坞，下了船了，主客到厅中落座，这剑山的三位元帅是殷勤款待，然后恭请盛陶然二位小侠进山。三位元帅陪着众星捧月直奔天王殿。盛陶然一瞧高大的宫门，就在宫门前，云台剑客老军师燕普、燕云峰在这驻守恭候，旁边是三公三横侧立相陪。老庄主赶紧紧走几步往前走，一抱拳：“盛玉何德何才，敢劳军师往驾呀？ 不量佛，善哉善哉，老庄主德高望重，为武林敬仰，何况贫道呢？山人奉王爷差遣，恭候驾临，请。然后陪着陶然公进二道宫门、三道宫门，这时候殿帘就卷起来了。圣陶然一瞧，英王富昌、富宝臣带着文武臣僚是降阶而迎。圣玉心说：“今入虎穴，不知安否啊？”赶紧上前跪倒磕头。那么，圣陶然能否平安离开剑山，下回再说。 多年后流水洗净的铅华，听吧。